各位好，这里是巴黎傻娃。今天是西方的复活节，这是原本的假期，阳光自然没有缺席。早上拉开窗帘，对面顶楼的邻居正在照相，女的在卧室的窗口浇花，男的拿着相机从客厅的窗口拍向她。趁着阳光明媚，二楼的住家在窗边支起了衣架晒被子，只是他们家冲北，用感受阳光的味道可能会更合适吧。这两天我开始穿短裤了，白天最高气温有23-24度，巴黎好像一夜入夏。此刻坐在窗边敲字，不一会儿后背就全是汗。想想这座城市没有空调的夏天吧，顿时觉得更热了。当然我喜欢夏天的，只是回想去年好像这会儿还在穿薄羽绒服。翻看手机，去年的这个下午我在巴黎圣母院。2019年4月12号，花海人潮，白云蓝天，那时圣母院的尖顶还在，3天后它毁于一场大火，在人们惊恐的目光中轰然倒塌。上周五，耶稣受难日，一场只有7个人出席的宗教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。此时的圣母院寂静空旷，它的修缮工程已于3月16号停了下来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这里又沉寂了快1个月了。巴黎大主教与几位随从戴着白色的安全帽走进来，3位艺术家穿着白色防护服在教堂中庭站定。在象征苦难的金棺前，大主教第一次发声祈祷，为饱受疫情困扰的人们，为已经离开我们的逝者。小提琴的鸣奏无限忧伤，艺术家的朗诵让人动容。劫后余生的圣母院遭逢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这场宗教仪式注定特别。那一刻，更多的法国人通过电视、通过电脑和手机，在屏幕前默默祷告。大约1年前的那场火灾震动法国，震惊世界。还记得那天晚上快7点的时候，国内有朋友给我发信息：“圣母院起火了，真的吗？”赶紧打开电视，那浓烟滚滚的画面告诉我，这个难以接受的消息是真的。晚上9点，再也坐不住的我们决定去现场看看。由于封路，一路走到圣米歇尔喷泉就走不动了。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市民，各家媒体也摆开了阵势。顺着人流再往前蹭，人越来越多，可现场却安静得出奇。大家望着圣母院的方向，任忧伤蔓延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又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圣歌，一遍又一遍。人群中有人在啜泣。夜里11点，总统马克龙在现场发表深情演说，他表示巴黎圣母院将会重建。第2天凌晨4点，大火终于熄灭了。为了保住教堂的主体结构，灭火工作异常艰难。这座850多年历史的地标经受了近9个小时的炙烤。媒体说，巴黎的心脏碎成了渣。就像冥冥中自有安排，这场火灾前不到半个月，我们曾2次前往圣母院，一次是陪国内的朋友参观，一次是为了逛他的后事公园。2019年3月27号，那是愉快的一天，我们5个人在巴黎的原点留念。这个城市起点的标志就在圣母院门前的广场上。遗憾的是，那天在教堂里竟然一张照片都没拍。去过很多次，也总以为还会再去，哪里知道这竟是未来8年里的最后一次。火灾后大约1周，我们又去了圣母院。那时通往西岱岛的很多道路依然被警戒，人们只好远远看着被熏黑的外墙和缺了尖顶的教堂。再往后，不时有给圣母院捐款的消息传来，而有关教堂修复的方案也曾引起人们的讨论。再次见到圣母院便是去年11月，那天从圣路易岛的一家袖珍剧场听完韩国同学的长笛演奏，突然觉得可以顺道去看一眼圣母院，从那儿再坐地铁回家。只记得那天找地铁入口特别费劲，白天的城市就是跟晚上长得不一样。远远的，我们瞟了几眼夜色中的圣母院，说不清是陌生还是熟悉。 今年以来好像没再去过那边，此前也鲜少看到有关圣母院的消息。关于重建，当时最乐观的估计是8年，刚刚过去了1年，那就是说我们还要有7年的耐心。这么看时间似乎很长，但其实日子溜得也快，巴黎圣母院火灾这就1年了。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吧。而就在我敲字的这么会儿功夫，窗外从艳阳高照到乌云滚滚到风雨大作再到拨云见日，那真叫一个热闹。禁足1个月，写公号也整整1个月，突然想起王菲的歌，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。